交到第一次交到麻黄汤镇，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很嘴贱哦，说住在家的麻黄汤镇，其实我回家以后就一直在后悔，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感冒不太好搞，那个病症的变化非常多，那我回家以后开始在担心说，同学大概如果只是初学中医，学到上次那堂课的进度是无能摆平的哦，所以不是一帖麻黄汤是万能的。因为我最近听到一些案例，比如说已经有两家是先发在少阴，然后用了少阴的药打了一天以后才变成太阳或者是阳明，那这样子其实以你们如果是初学的人来讲的话非常不好打，就是从里经逼到表经然后再转正，就是要用两次不同的药。那有人是少阴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后来逼成麻黄汤症，但是老学生知道这些可以换来换去。那也有人是少阴的真武汤症，吃了真武汤第一天烧退下去，第二天又烧起来变成阳明的白虎汤症，哦，那这些都非常难打的。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是让我有点反省，说我是不是从前教中医基础的时候讲得太快，然后有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多讲两遍。因为助教说有同学家里面人感冒，然后吃到生气丸了，然后就非常的就是状况不太好，那我现在也不知道人家家搞好了没有哦。那你们还上过中级班的人还有记得我说感冒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碰生气丸，还有记得吗？哦，就是有些事情好像我不多帮大家复习一下好像有点危险哦。那这些事情也是比较我觉得不好处理的。那至于说麻黄汤呢，就算你得的是标准的麻黄汤症好啦，你要用麻黄汤真的就是正确吗？我觉得我上礼拜留了几条没有教啊，所以现在就变得很恐怖了。因为麻黄汤是有禁忌的啊，麻黄汤因为比桂枝汤要猛，所以呢麻黄汤的禁忌是很严格的，很多情况都是不能用麻黄汤的。那这是今天接下来教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用了麻黄汤会不会汗还是发不出来呢？这也有可能，像上个礼拜方助教被我赶回去吃麻黄汤，结果就没有发出来。那我才慢慢回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从前在学中医的时候，记得有几味药如果遇到比较油的食物会发不出力道，麻黄跟细辛都很怕油，所以如果你前一顿饭吃的东西比较油啊，比如说吃一个什么菠萝面包啊或什么的，那可能你麻黄汤下去就发不动。哦，这样油，那吃猪蹄膀什么的更油啦，东坡肉也是油啦啊，就是遇到很油的东西麻黄有的时候会发不动。那发不动逼到那边，那方助教后来就吃了很多很多麻黄汤，然后还没有发出汗，然后第二天那当天半夜回家睡觉以后就狂汗到虚脱，幸好没有死掉。那这种事情让我觉得很恐怖，就一个麻黄汤就已经变成灾难了。那你们最近回家有得到麻黄汤症的举个手我看好吗？哦，幸好还没有很多哦。我觉得张仲景的这个书啊是有一点妖法还是什么，就是你读了之后就会开始生那个病，就是会卷入那种乱运的漩涡，所以哎。那我上次有说那个如果麻黄汤一时发不出来的时候会用一个帮忙的方法，那就是外观透内观，对不对？你们有听过吗？那你们没有学过这个人应该不敢用这个吧，对不对？啊，那外观透内观的话，哎，因为我的针灸不是很好啊，有没有同学可以来帮我一下？就是外观是什么经上的穴道啊？啊，三焦啊，那三焦是全身的气都从那边出来，那内观是什么经？心包经啊，三焦跟心包是一个对子，所以呢，如果你外观透内观的话，用 最通俗肤浅的讲法，就是在你的血分跟气分之间搭一个桥，那这个桥能够让麻黄汤冲不开的那个东西马上冲开。如果你不用麻黄汤，光用外关透内关也会有一定的疗效啊。那外关透内关我通常是用寸半针啦。那怎么取呢？那个有人内关的话，我们比如说用这个地方这个手的这个掌纹啊，然后差不多下来几个指符啊，三个指符左右啊。那三个指符的话，因为外关就在内关的正对面嘛，那我们取三个指符，用自己的手指啊，这叫同声寸。那取了之后，你就掐掐这个地方，看看会不会有酸痛的感觉，就是掐这个骨头缝啊。那应该是差不多的地方。我记得我从那天取，我懒，我不太用三个指符，我通常是取六分之一，就是从这个痕到手肘之间的六分之一。那我就取六分之一。哎，哪一位助教帮我拿一下麦克风，我稍微玩一下。那钟助教。鼻子烫哦那个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取啊，大概是这个位置是内关，这个位置是外关，对不对？那我这样子压一压啊，它有一些酸痛感。那如果这个针呢，我们是用寸半针啊，那基本上老师的针法很烂啊，真的很烂，我不是在谦虚，是真的很烂。所以我有没有可能透穴成功啊？是完全是随机啊，凭运气。那大概是在，我又太下来，应该再上来一点。我怎么按觉得有酸痛点的是外观是在这个地方？哦，可能我大概也是处理的不太好了啊。那就说这样子，先进去以后啊，你觉得先稍微这样子运针，对不对？觉得让它有点酸，就是有点酸或者麻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啊。那因为这个地方在刚好在两个腕骨之间嘛，那如果你继续有点酸麻感了之后，你就继续往里面插，继续往里面插，然后呢顺利的话啊，因为我常常不顺利哦，这术起来太烂了。顺利的话呢，你就会一直透到你这一侧也觉得酸哦。那今天我好像就已经出贼了啊，就是我看这个角度我自己看不到，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可能放这样子会好扎一点吧。那所以就是一个，那一般来讲针数好的人这样子就透得过去了，但是我就是你先摸清楚你这两个骨头之间的缝凹在哪里，先把它摸准点，然后呢你再把那个再确认一下这旁边都没有血管挡到什么的，那基本上两次里面会有一次会成功啊，以我的这种烂针法，两次有一次会成功。那这样子透过去之后，那个汗就容易发得出来。就是你如果麻黄汤吃了以后，汗一时还发不出来的时候，可以玩的针法啊。那我确确实实是在做失败的范例。那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样子发，一定以后都不敢针了。 啊，有我发汗 呢。你发汗了？不敢发汗了。就实在是太挫了啊！但是大概就是这样扎。就如果你真的家里面费一点寸半针的话，那就这样子，就不一定会失败了啊！就算失败，也没有什么惨烈的。你看我现在拔掉也没感觉嘛，这样讲一点安慰的感觉有没有？但是至少知道一下，你可以找一个会扎的人帮你扎啊。那另外呢，我们再看麻黄汤禁忌，因为这麻黄汤禁忌如果要用药来处理的话比较麻烦，所以我等一下我可能会拜托一位今天来旁听的同学帮忙示范几针哦。那啊，没有，因为他扎的比我好吧，我是这样想，我用说的，然后从人家来帮忙扎一下啊、哦。那基本上我们感冒已经很难过了，对不对？当然针就交给别人扎啦，何必自己在劳累自己呢？那我们现在来看麻黄汤的禁忌啊，从七支十八条开始看啊，这个126页，他说脉浮紧啊，照理说第十八条看到吗？这个 宋本是写麦麸硕啊，但是其实麦麸锦比较合乎这个文意啊，我们就叫桂林粉就好了。他说麦麸锦的人，我们本来是应该用麻黄汤，对不对？可是呢，如果那个人身体很重，然后呢心悸啊，这样的话就不可以发汗，要等他自己出汗。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身体状况的心悸的人，通常都有一个状况，就是尺中脉微，就两手的肾脉，那个肾脉都很弱啊。那这种人他一定是肾很弱的人，一定里面精液不够，对不对？肾藏精嘛啊，那身体里面的水什么的都不够，阳气也不够。这种理虚的人呢，如果啊你用了这个麻黄汤的话，它很可能会里面更虚，然后那个感冒就会吸进更深的精啊，那就会有问题发生。所以必须理实精益自和，便自汗出愈。这个东西有一点像是另外一种的明确，就是说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可能只能帮他补肾，然后补到他的气够的时候，他会自己忽然好像冒一阵汗会好这样，但是就不能直接用麻黄汤。那所以呢，大家记得，如果这个人身体感到很沉重，心悸就是坐在那边都觉得心在这样的扑通扑通跳，或者是尺脉非常微弱的人，尺脉微弱你们平常自己都知道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都不太能用麻黄汤啊。那另外呢，第十九条也是类似的条文，他说脉浮紧的人呢，照理说应该是身疼痛，适合用汗法来解，可是尺中尺者不可发汗，就是他的尺脉跳得特别慢的人。哎，你不要说人的心跳一样，那个脉搏就一样哦。听说把脉的人真的会感觉得出寸关尺的那个速度不一样，啊，就是有一些真的会有偏差值在那边。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定要证明这个脉跟心跳同样或不一样，就是反正就是尺脉很缓慢很微弱的人啊，那我们就要小心不要麻黄汤。他说因为这个是容气不足啊，因为这个尺脉法的是比较偏阴比较偏下焦啊，所以你的血跟精液都不够啊，血弱故也啊，宋本写血少故也，就是因为血不够的人，他的血中的能量也不够，那你一用麻黄汤一发啊，这个人就阳虚，所以这样也不能用麻黄汤。那这样子的人呢，宋朝的那个许淑维的医案，就是他曾经遇到一个麻黄汤症的人，然后他就把到他是这种脉这种症。那因为十八条讲到心悸的哦，那他就不敢给他用麻黄汤发汗，他就先给那个人吃小建中汤，就是用小建中汤来处理麻黄汤症而尺中尺的人，是许淑维开始的。因为张仲景没有说这种状况要用小建中汤，是许淑维开的这个先例，然后他就一直给他吃小建中汤补这个滋养他的阴啊。那补到第五天他还不帮人家发汗，他那个古书写说那个病家是言积不逊矣啊，就是那个病家的人都已经要出口是那种圈圈叉叉点点的那些字了啊，那他还是硬撑着坚持不发汗，一直到补到第五天打他的尺脉说尺脉有了，然后才麻黄汤一发就好。 病家怎么知道有麻黄汤？ 可能常常看医生的人都已经知道大概要怎么搞了啦。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麻黄汤症的话，你用小建中那个不能够发毛用麻黄汤的前提下，用小建中汤补到你的尺脉比较强一点的时候才能用麻黄汤，可是这样子可能你就要多痛苦五天。那你们觉得呢，要多痛苦五天还是快一点？那像这种虚的人啊，要怎么样处理呢？就是如果你的尺脉很迟，你知道你是不适合用麻黄汤的体质的人啊，那有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同时下两个穴道。中国古医家针灸家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手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合谷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虎口。那合谷这个穴，我们是这样手掌这样子并 并起来的时候，这块肉比较凸的地方，然后这样子下下去就可以。那珍珠酱，你帮我拿一下那个。好，我再来，再来做错误的示范啊！可是错误的歌谱很好下，谁都会了啊。就是比如说你，好，那比如说这地方，你大家觉得合谷在这个凸出来的地方，肉大概在这里嘛啊？大概是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角度下去，大概不会穿过掌筋出来啊。那等一下。怎么拍不下去？天哪，我插在水管上了吗？反正就是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竞争，然后慢慢微微的捻转竞争，就是有点酸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也不要真的插到底了啊，反正帧数量已经大家都晓得，不用再炫耀了啊。那这个因为合谷很好取啊，我相信你们大家合谷很难取错吧？那大概要一寸针，我刚拿的是寸半针，一寸针摸那一半多一点，就有酸就好了。有酸就当做它得气了，或者有那块皮肤有点红红的啊，这样就是得气了。那另外有一个穴叫做复溜啊，复溜是那个脚的内侧的脚踝。我们从前在教灸法的时候，不是有教大家取那个三阴交，对不对？三阴交我们说从外侧的脚踝先取到骨头凹的地方，那个是绝骨，对不对？绝骨的反面就是三阴交嘛。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脚如果是内侧的脚踝这样子，对不对？那可能上去这么多，它是四个手指腹，大概那边是三阴交，对不对？那个复溜是肾经的穴，因为三阴交是脾经的穴嘛，对不对？是脾经嘛。那肾经是隔壁一条经，那脾经跟肾经中间隔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一条那个比较粗的筋，所以那个如果你用三阴交这边当作是一个点，然后跟这个脚内侧的脚踝的踝尖呢分成三等份的话，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那这个位置呢也不是我们要取的复溜，因为要走隔壁一条筋，所以取到三阴交，然后跟脚踝之间三分之二这一点之后，你再沿着这个三阴交的位置啊，再抠一条筋出去，这样懂吗？就是往后面这样再抠一条筋，就是那边有一条有点像肌肉的粗粗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抠到那条筋的对岸去啊，就是这边有一条肌肉，然后把它抠过来，那这个地方是肾经的复溜啊。那复溜是一个很补肾气的穴。那这两个是这样子，古时候的书上是说，如果你啊，就是补合谷或者泻复溜，或者泻合谷补复溜，一个是用来发汗，一个是用来止汗。但是针法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比较虚的人的拔黄汤症的时候，我们既不需要补也不需要泻，就是平补平泻。那很虚的人的拔黄汤症的话呢，你就找一个人来帮你下合谷跟复溜。那这个下了之后啊，他大概一天针两次，那这个很虚的人的拔黄汤症会就差不多就可以缓解了。就这个道理跟刚刚外关透内关有点像啊，也是把里面的气跟外面的气这样子贯通在一起，然后那个邪气就能逼出去。那边的一位，我就拜托你，因为复溜的话，据说下针的时候是要对准你的脚的轴心下的。那我刚刚教取穴，我觉得我这个取法是有点贼啦，用三阴交当坐标，其实你们一般取复溜不是这样取的哦，那应该是好像从踝这边三个手指，然后再怎么样，对？那你还帮忙教一下好不好？顺便就扎针的角度你就帮我扎一针，然后做给同学看一下好了。还是 你要不要站在这边、然后我这 边下针。好，那你帮我帮你拿麦克风来跟同学讲啊、 我帮你看一下。 其实复溜的取法蛮多门派都不一样，那我学两个门派都不一样，那我用比较通用的，那比较通用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三阴交的下一寸，然后往，就是假设我们这边往上找三寸三阴交，那它的下来一寸，这是交性，所以它要再往后， 交性再推出去，对， 所以它要再往那个后面，大概在一寸或半寸的位置，然后你可以摸说这边有个缝。 我都比较不好摸，我昨天在跟人家学这个取法的时候，我的师叔跟我讲说，你不可以拿你的腿给人家取哦，你那条筋很不好摸，人家会混乱。 我太肥了啊，就是肥肉跟筋混在一起。那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总而言之就是三阴交下面在隔壁一条筋这样子。那进去的那个角度大家看一下啊，但对啊，好酸好酸，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啊？ 大概是往腿的轴心吧。 往腿的轴心。 对，往腿的啊，就是。 其实都可以，因为我学不同门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对对对，主要是如果那条筋在这边，然后底下又是肌肉，如果你能够从筋跟肌肉之间那个缝进去是最好的。 对。 好，那我就拔了哈。反正我现在好，然后你给他撒好了，没关系，不要卫生了啦，我没有那么怕细菌。 不是因为有时候会扎到那个。 那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 可是会好一点的。 你不用在意这件事啊。你不用这么紧张，我说不用这么小心吧，因为不一定会流血的吧？照理说扎针是很不容易流血的事情啊，尤其是你扎的正确的时候更不会流。好。反正流血就擦掉就好，没什么了不起。 没有气针的。 哦，就放桌上没关系。那个我看是出家，谢谢啊，不好意思，今天来旁听他们。那就是复溜跟德国啊，那你可以找个人帮你像耶稣钉十字架一样，让四个点都下了，然后这样稍微针捻一捻，让他得气。那这就是虚人的麻黄汤的症的医法。那你刺过一次，如果没有好透，一天还可以刺第二次。大概隔个八个钟头吧，让那个被扎过的肉恢复一下吧。本来我们同一个穴道不要一天到晚灸，没有，就是要隔一天再针。但是这个治麻黄汤症，如果你的肾很虚的话啊，用这个方法会比较好一点，啊，就是也可以恢复。那平补平泻的意思就是你针转稍微捻一捻，让它有酸酸的感觉，这样子就可以了，或者麻麻的。但是如果针拍下去很痛很痛，那通常是拍不对啊、哦。那个针灸的感觉是酸或者麻或者红，但是痛不见得是对啊、哦。那哎，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如果这两个都还发不了汗， 啊，这不一定要发汗，它就是麻黄汤症就会缓解，也不一定会发汗。 那就是不要吃麻黄汤，就针灸 针 那个。 对，如果你平常真的肾太虚的话。这个针法，因为复溜是一个很补肾的穴啊，所以就是比较不伤元气吧。当然比麻黄汤缓和一点点啦、啊。啊，我想你们有些你们同学到底有多少人是平常能用针的、啊？好像大部分也就看看就算了哈、啊，是这样吗？对不起啊，只是。不小心就觉得啊、那个， 反正如果没不是麻烦，那 怎么 样？不是就是四复溜或 旧复溜？对啊，对啊，就是复溜是可以灸的穴吧？那只是我的话，我个人比较偏好绝骨，但是绝骨是补髓的啊，也不是补肾，那是个人喜欢的问题。如果你是特别是肾虚的话，可能用复溜还蛮有效的。就比如说，足少阴肾经会经过人的脚跟，对不对？如果你早上起来脚跟一落地就觉得会痛，那个西医会说你是什么骨质增生还增生还什么东西，但实际上那个的话，用这种补肾的穴还蛮好的，就是灸复溜之类的，会有一定的疗效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是已经练出来有骨质增生的话，那个刘立宏的思考中医不是讲吗？他用那个白术煮水帮人家洗脚，说什么土克水，然后那就消掉了。好，那个是他特别会的那种，不是他的，就是他有些人比较敢用这样的方法，但因为我不太擅长那些方法，那他讲有效的就最好啊，我们就照他做就可以了。那再来啊，我们来看那个。七支五十六到七支六十三条啊，六十三条就不是麻黄汤的禁忌，只是便说一下。所以麻黄汤我们刚刚讲说，尺中脉为尺中尺，心悸的人都不要用麻黄汤，对不对？还有身体特别重的话，可能也不是麻黄汤啊。这些先记得，这些都要记得，因为你万一不好，这样的情况用了麻黄汤，人会 不只是虚啊，有时候会恶化哦，比虚还要严重的情况是会有的。他说56答案呢，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如果这个人一天到晚都咽喉干哦，就代表他的三阴经都不够，因为麻黄汤必须这个人精液很充足，营血很够才能用。那因为人的那个三阴经不会上到头，所以三阴经比较不上到头，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三阴经的比较就都会聚在人的喉咙。所以当人的三条阴经，就是太阴、脾经、厥阴、肝经、少阴、肾经都不够的时候，整个喉咙是干的。那这样你就知道三阴的这个营血精液都不足的时候不能发啊，所以是喉咙干燥的不能发。那淋痂不可发啊，淋痂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小便啊，动不动小便会尿到眼的人不能发。那个因为淋痂的话，它等于是它的下焦是有湿热的，对不对？那下焦有湿热的人，你一发汗，你身体精液一少，那它本来就是湿跟热混在一起，就已经会烧到你发炎了。那现在把那个湿拿掉以后，一定烧得更厉害，所以那个地方会因为过热而产生膀胱的病变。因为膀胱的病变的话，之后有桃核生气汤什么会讲，就是一下子那个部位过热的话，就会有血瘀在那边，又有其他的病。所以下焦本来就有湿热的人就不可以发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如果常常是小便不利的，代表他的肾根本都不行啊，这也可以当做一个判断的点。那疮痂呢，虽然生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啊，这个东西是疮痂，就是每天都有疮的人。那种每天身上都有地方在化脓发炎的人，他一定很多血都已经烧掉了，全身又处在上火的状态。那血不够，精液不够，又上火的人，那你再把他的精液这样发下，他会干嘛？就全身都精液没有，但是抽血给你看啊，就是整个人就热又干啊，就会变成那种那个脑膜炎那种抽蓄的那种样子，所以全身僵直啊，所以这个不可以啊。那衄痂不可发汗。那我们说小朋友流鼻血是正常健康，可是大人如果流鼻血的话，代表他是血太虚，所以他的血就会随便崩漏出来啊。那这个如果是常常乱流鼻血的人呢，他就不能发汗，因为容易流鼻血的代表他全头部的那些血管啊都已经空空松松的，就是从鼻孔那边 流掉。那如果你一发汗之后就额上陷，脉当紧，直视不能顺啊，不得眠，就你一发汗的话，整个头就好像被抽掉血一样，然后它就会额上的那个血管就凹下去哦，跟我们凤青筋刚好是相反的状态，就血管被凹掉，然后脉会忽然之间好像变得很绷紧。那这个结局就不用论了，反正我就知道常常出血的人不要用麻黄汤。那至于说因为头部的血不够，所以眼睛得不到滋养，所以眼睛会不太能够转动，然后眼皮都不好眨眼啊，然后对整个人烦躁慌乱睡不着觉啊，那这个都大概就是这结果不用管，反正知道说一天到晚流鼻血的人不要发汗。不过这个衄痂我们这边有没有啊？有吗？你们有没有人常常流鼻血的？应该没有吧？好，那没有就太好了。那王血痂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症。就是如果你的血精不够的人，我们要知道啊，人的体温大部分还是靠血液哦，就血液是一个很温暖的东西。那你再一发汗，已经常常在失血的人再一发汗，他的血实在不够的时候，不能维持住你身体的这个温度，让人会发冷啊。那至于说61条是汗痂重发汗必恍惚心乱，那这个是汗，就是一个人如果平常有事没事就容易出大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桂枝汤症或者是桂枝附子汤症那种表阳虚的人，那你再发汗的话，那个人不是就更加的虚啊？所以呢，他会产生一个情况是，他的那个阳虚会到达一种啊，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都受干扰的地步，所以他会恍惚心乱，因为心阳已经不够了，所以心神会很人都呆呆的，然后心头很慌。那小便完了才在痛，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不会教鱼两百嘛，但是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中国人对于膀胱气化机能的一种看法。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尿道炎或者怎么样，照理说他是小便的当下尿道会痛才对，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印象说有的时候尿道炎的那种感觉是尿完了尿才开始痛，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有过，你们没有啊？那如果是尿完了尿才开始痛的话，那个东西代表说你的这个膀胱的气化机能没有很健全，所以你尿出去的那个尿还残留着生命能，这是我们中医基础班说过的，膀胱要把这个尿液里面的生命能拿走之后才叫做死的尿，这样我们这个叫做气化，把它的气拿走了以后它才能排出去。那气化功能在这出问题的状况下，这个尿里面还残留你的生命能，所以你一面尿出去的时候，你的膀胱想把它抓住，因为它不觉得是异类，想把它抓住，所以那样子会在尿完的时候痛。那这个鱼粮的话呢，它的这个整个结构的人参五味子的时候，这个结构，你说人参是生津也对，然后附子是两枚啊，但它是小量药啦，这是一个比例，就人参五味子可以把五脏的气抓住，就生一点津液啊。那附子可以补肾阳，那茯苓干姜的话就是补阳气啊。那应该说茯苓是帮助水的运化，干姜跟附子一起补阳气。那总而言之就是补心肾之阳，还有津液，让人的这个一下子丧失的气化功能能够恢复啊。所以人参跟附子可以同用啊。那可是鱼粮是什么东西？鱼粮是一种河里面的石头，把它打破里面的黄色的粉。如果这石头打破的时候，那个东西还是粘稠的，那种糊糊的像蛋黄一样的话，那个东西叫做石中黄。然后有些是已经干掉了，就是叫鱼粮，就大禹留下来的便当。那大禹是干什么？是治水的嘛，哈。他说这个石头因为一天到晚在河里面被冲击啊，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知道水应该往哪边流的药。所以你那个尿该流下来不流下来，然后怎么样，它能够把那个水疏导，所以鱼粮是在这里是用来疏导那个水的逆啊。那我今天不细讲鱼粮，要细讲要去一大堆不同家的论点，但是我们今天不教这个方，只是说小便以阴痛这件事情跟鱼粮这个药有一个很特殊的连属关系啊。那这个鱼粮丸方是桂林本独有的方啊，宋本是没有方的。那再来呢，62条啊，他说病人有寒啊，腹发汗，胃中冷，必吐逆，就是这个有寒啊。我们像有同学好像在网站上问我还怎么样，我忘记了，是说问这个鼻子过敏之类的治法。我那时候回了一句话，就是说《金匮要略》里面写的，说中寒家喜欠善替，就是说《金匮要略》里面讲说，如果一个人的这个中焦啊很寒的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打哈欠，很容易打喷嚏。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鼻子过敏跟你的中焦不够暖是有一点关联的。那如果这个人本身是一个体质不够暖的人，那代表他身体里面的阳气并不算够，那你用麻黄汤一发，那这个地方的阳气就没有了，于是乎他的脾胃就荡掉了，就不能运作了，所以就会胃中的会吐逆啊。这是如果你平常是体质很寒的人的话，那你用麻黄汤不见得很好啊，所以又是一个禁忌。那在63条不是一个禁忌，只是一个道理啦，就是说他说如果应该发汗啊的人，本来应该发汗的人呢，他没有发汗就把他用下法的话，这是乱搞啊。那如果你发完了汗，他的太阳表皮已经去除了，然后才发现他里面有转成阳明，有便秘什么的话，那个就不叫做再用下法是对的，就是有一个顺序啦。那他又说如果本来应该先下而反而用汗法的话，就是不对啊。那这些当然，这些东西讲白一点就是 太阳表证有太阳表证的依法，是以汉法为主。那阳明理证有阳明经也不能叫理啦，就是比较里面一条经。阳明经是有大便造节在里面为主的。那你要看准它是哪一条经的什么证，然后才能够开药。不可以说，就伤寒论里面的感冒药是绝不能通用的。这样同学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你是阳明病，你吃再多的桂枝或者麻黄汤可能也不会有用。甚至我常常说，你桂枝加葛根汤的人，你吃葛根汤都不见得会好。就是张仲景真的很龟毛的。所以各位如果是学伤寒论的话，就不要有那种这个感冒药大概随便吃吃没关系的那种观念。只要打不准几乎都有副作用，而且病可能会更严重啊。就是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医术算是一种比较好的医术还是比较不好的医术。我是觉得这样子不错哎。那像十方里面有一些方子，这个比如说像九味羌活汤、川穹茶条散，那个就是每一条经的祛风药都加在里面，所以吃下去就一起打这样子，就不用管它。那就是有病的那几条经就会风气就会被疏导掉一些，然后没有病的那几条经的话就会稍微虚一点，就这样子。但是用起来吧，我总觉得没有经方那么就是有手感，因为经方你用下去你会非常清楚知道你这个药是打到多少东西。那用那样的十方我会觉得有一点虚无缥缈的感觉，尤其是很严重的麻黄汤症或者青龙汤症，你真的可以用川穹茶条散医好吗？你们觉得可以吗？我没有用过，就是因为我都是直接用麻黄汤，因为有没有人麻黄汤症用过这样的十方，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医不医得好啊？通常就算医得好，可能也是多拖几天吧，不能像麻黄汤这样一下子就解决啊。那像现在我想中医的开业医生不太能够开仲景方，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些病人不见得是好客户，对不对？你不能保证人家家每天都是得麻黄汤症，你也不知道人家吃到第几克的麻黄汤会好，那你究竟要怎么帮人家开药？麻黄汤吃好了就不能再多吃，就是如果一个人先吃麻黄汤开了汗孔了，可是他感冒还没有好透，第二帖不是吃麻黄汤，而是吃桂枝汤啊。这个条文里面有，可是我忘了引进来，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就是麻黄汤已经发过一轮，然后病还没有好透，如果你还觉得如果还是脉浮的话，再要第二轮的话，就是用桂枝汤了啊，不是用麻黄汤了。那就要用得很精准。那如果你跟一个病人讲说那你吃一包药如果好的话，第二包药就不要吃啊。那病人他可能拿了药回去吃一包，就觉得哎呀，一包药下去就好了很多，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就把剩下的药放在冰箱。那过了几天他小孩子得病，哎，妈妈上次吃这个药非常有效，你来吃，那小孩子就虚脱了。那就经方你如果要在中医这个职业要运作它的话，可能需要你的客户有相当的基础知识才能够跟你互相配合，不然的话甚至还有所谓的吃好道相报之类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有一次偶尔遇到一个人难得的得了一次大青龙汤症，然后说这个好，然后之后就没家人就说啊这个好你都去吃啊。那这样的问题又要如何解决？你们想想看，就是这个业界有很多不容易处理的矛盾问题。哦，我听说有一些蛮厉害的医生，他们是真的把病人留在那边发汗，发完汗才放走啊。这样子也不错，对不对？至少能够保护他的这个医名不要被那个病人出去搞坏。因为病人不会了解，因为一般不学中医的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么多啊。所以因为经方有这么多仔细的照顾的步骤，所以以精确度来讲是非常精确哦，但是以普及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好像要变成一种全民教育哦。我这样讲真的是太打高空了，那就是 小学生的健康教育课那么无聊，对不对？他来教上海的时候啊，那这是完全无力的发言啊，就是全国的教育根本不归我干，我不归我管，我只是觉得说不定有办法。因为最近因为有些同学回家生病啊，我跟陈助教来不及照顾，我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说，我是不是应该打一张单子，就是只要看那个几个点就知道吃什么药了，整个上海那都不要学没关系，就拿那张单子去对一下就好了。哦，有同学在点头啊，我想可能还有一点需要，就是医术不会没关系，会吃药就好了啊。好，那我会回家设法生生看啊，不一定是那个是下一个礼拜，但是我会设法生一张单子出来给大家。那么麻黄汤的这个禁忌就讲了。那我们讲了麻黄汤的禁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说，当麻黄汤遇到池中池或者心悸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小泻中汤啊，对不对？那小泻中汤因为它同时出现在伤寒跟虚劳里面啊，一般来讲我们不是说感冒的人不要吃补药，对不对？那我想你们是可以这样思考的，感冒的时候吃人参不一定很好，因为人参比较往里面补。可是也有一种感冒就是参苏饮，对不对？它有一些发散的药跟人参混在一起，那这样子它可能发散的力量还稍微够的话，人参也不会太麻烦。甚至有一些虚源感冒是可以吃补中益气汤的，那里面又有人参又有黄芪。那标准的不能吃的大概是肾气丸吧，往里面收的嘛。但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就没差，就是不会好一点，不会坏一点，反正它也不会炼出邪气。但是在《伤寒论》里面，你会知道说，如果那个人表筋还有病邪的时候，通常你不容易看到张仲景用人参或者是黄芪这两味药，就凡是会束住表的药都不太用啊。所以那桂枝这个新加汤那个用人参，那个是已经感冒好了还在闹风湿，那个不一样啊，那不算感冒。但是特征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这一部分的这个方剂里面好像没有用过黄芪啊。那这是张仲景的用药的一个方法，我不会说谁是绝对对或者绝对错，就是在伤寒的世界里面是没有在用黄芪治这个啊，治这个表症的。那往里面收的补药当然不要了啊，那大概是个原则。那小泻中汤呢，我先把它的结构告诉各位，你就会知道说，哦，当然它没有关系。因为小泻中汤就是一铁桂枝汤芍药加倍再加一碗麦芽汤，那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它大概比较不会束住邪气，对不对？它基本上还是桂枝汤结构的东西嘛。好，那我们先有这个观点，我们再来看小泻中汤啊。那我们先把那个伤寒的7支72、7支74条看一眼。那看一眼之后，我们就跳过去看虚劳篇，待会儿来看伤寒啊。这个七支这个72条啊，这条其实也不是标准的小泻中汤症啦，他就说伤寒啊，阳脉涩，阴脉弦，这种人啊，照理说会腹中急痛，就是绞痛啊。那他说这种人通常先给他喝小泻中汤，如果不考的话就给小柴胡汤。这是在讲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讲大概一点，就是说人的腹部如果有很严重的绞痛，通常就要用很多芍药把它松开嘛，对不对？那你用芍药就可以松，可是这个阳脉涩，阴脉弦呢，就它的那个下焦或者是阴之分的这个气啊太寒，以至于不能输布到阳脉。那这个东西如果小泻中没有效的话，你用小柴胡汤啊把它输布出来之类的，那这都是之类的啊。这条我觉得临床上面是有用了，但是以现在各位同学对于一些医学上的认知，这条大概现在还讲不通，讲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哦。 那因为你们不认得小柴胡桃，所以这条不好讲，所以我们就先知道这条的存在就好了。反正感冒，感冒到肚子绞痛，通常是别的汤症了，这个不记得也好，省得混乱。那再来看74条，他说伤寒二三日啊，心中悸而烦者，小见中汤主治。也就是同时具有悸跟烦这两件事的时候，感冒到觉得心跳这样子砰砰砰会撞着胸口，然后又觉得有点烦。悸的话我们会知道它是一个心阳虚会有的现象，或者是脾胃的水气太多撑上来的时候会心跳会撞到的那种感觉。那烦的话通常是里面有多余的热啊，会烦。那小建中汤是一个蛮滋阴的药啊，所以它又可以补心气，然后又可以补心，然后又可以去烦，这是可以的。那伤寒部分的小建中汤，它的甘草是2两，如果是杂病虚劳的小建中汤，甘草是3两。其实你放2两或者3两都可以了啊，没有那么严格。那可能放3两的甘草比较补这个脾胃吧，炙甘草放3两。我记得有一些网络上面流窜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你在搜寻网站上面打小建中汤啊，然后随便看一些网站的那个记录，就是有一些厂商啊或什么样会讲到小建中汤怎么用。结果很多很多网站上面的那个记录就是说，小建中汤如果是有燥热、体质偏热、有上火的人绝不可用，说什么因为它是热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类的技术技讲法还蛮多的。那我看到那些讲法我有点吓到，因为小建中汤不是一个铁阳药，小建中汤是比较滋阴的药。那它因为如果你吃常吃桂枝就知道桂枝没有多热，可是芍药却蛮寒的，所以芍药加到桂枝的2倍，这里面其实非常滋阴哦。加上麦芽糖，那是一个纯粹味道多然后又很凝重的药，小建中汤的药性是很滋阴的。就是因为它很滋阴，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时候我要教一些调整法，因为 大部分人都是阳虚，所以小建中汤不好用，说真的不太好用。可是现在一般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市面上面竟然会把小建中汤当做一帖补阳药来看待，而且还谆谆告诫说小心吃上火啊怎么样的。那我就不知道外面的人的滋阴药是什么东西了，因为小建中汤其实蛮滋阴的。那如果这样都被当作是上火的阳药的话，那外面的那个中医的坐标轴到底是跟我的世界是偏差有多远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话，下课的时候告诉我好不好？我这件事情其实有点怕哦。啊？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虚劳的13至26到28啊。我们上次教的桂枝龙骨汤，其实桂枝龙骨汤跟小建中有一些脉象上面是可以通用的啊。这个啊，对对对，焦鱼就是麦芽糖，对，随便可以吃那种麦芽糖，在食品原料行有那种化学合成的，很便宜。那个他说26条啊，他说男子平人，就是人类里面的普通人，就是不是特别有病的人啊，不是特别有病的普通人呢，脉又虚又弱又细微的人，他通常这种人就是气血两虚阴虚啊。那这样的阴虚的人，血不足的人会喜欢盗汗，就是睡着了之后出一身汗就是盗汗。那这个桂枝龙骨汤也可以，小建中汤也可以，因为桂枝龙骨汤是收敛阳气，而小建中汤是直接滋阴，所以都可以用啊。因为一般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盗汗是因为阴虚吧。那再来呢，人年50-60啊，就现在人都不用到50-60了啦，古时候的人身体比较好啊，不要说古时候的人了，我的外婆的身体就比我表妹好，现在我们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保养非常重要。 那个大陆那边李可这种很会医那种绝症重症的李可先生啊、哦，他就接到过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台湾的女去高雄去的女的啊、哦，她吃减肥药吃坏了，含到了，然后导致这个什么腹泻咳嗽，然后到时候整个肺都纤维化，几乎都不能呼吸，就是吊住一口气到大陆去看她。然后那个李可花了很蛮长一段时间帮他补阳啊、哦，才救到那个人稍微能够过日常生活回台湾。那把那样一个台湾女人救到能够就是生死边缘救到能够过日常生活也不是很好啊、哦，用了9700公克的麸子，就是9.7公斤，就一个台湾女人。要减肥治疗版的创伤就要吃掉人家四川特产9.7公斤，我跟你讲我们台湾人的养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台湾人全部都学了伤寒论都不得了啊，全世界肚子就没有了，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些人吃东西了。那因为我答应要够准时下课，所以我们还是下课差不多8分钟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来上接下来的